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05集。他可能忘记了他是魏大师的首席大弟子。听到田潇潇的声音，秦影帝满是惊愕，他没有想到田潇潇把电话打给了秦闪。实际上秦修臣之所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秦闪，就是不想让秦闪认为他是看中了他的能力，看中了他的人脉，才会认他回来。他一向自信，可是在秦陵跟秦闪这儿走得太过小心翼翼。没想到田潇潇直接把电话打给了秦闪。手机那头秦闪的声音不紧不慢。 说。 秦影帝在我身边，他今天来找我有事儿。 田潇潇手支着下巴，慵懒的卷发散了下来。秦闪此时已经到食堂了，抬手让南慧瑶跟邢开不要吵。挺疯狂的南慧瑶瞬间给自己的嘴巴上了拉链，然后坐到了食堂的椅子上，就这么看着秦闪。秦闪坐在他身侧，拧眉。什么事？田潇潇一笑说， 他找我联系老师。 他跟秦闪的共同老师只有一个，魏大师。田潇潇话一出口，秦闪就知道秦影帝要找的是谁了。秦闪把吸管扎进楚恒端来的四杯可乐中，顿了一下，你让他直接来学校，我在校门口等他。两人挂断电话。田潇潇这边，秦修臣按着眉心，修长的手指被压得发白。他没有想到秦冉的朋友跟他一样雷厉风行。 我就是不想让冉冉知。 秦影帝，这件事他还必须要知道。 田潇潇摇头。 网上都扒出来我是魏大师不入流的记名弟子。 田潇潇后面这句话有些妄自菲薄的意思。秦影帝身侧的经纪人一愣，他严肃地开口。 啊？魏大师是 M 系的特邀讲师，光是这一点，就算只是他的记名弟子都不一般。 可这个记名弟子只是因为冉冉考得好，魏大师一个高兴才勉强收下了我。 田潇潇悠悠地看向经纪人。因为秦冉考得好，什么意思？经纪人跟秦影帝似乎多了些信息，但两人都还没有想明白，也或者觉得那个想法太过离谱。田潇潇继续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冉冉上了大学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小提琴协会，也没有继续往上考级，连练习都不去了。我觉得他自己都可能忘了他是魏大师的首席大弟子。 京大食堂三楼，秦冉挂断电话，算了一下秦修臣过来的时间，估计要1:20以后。他靠着椅背，咬着吸管继续喝可乐。桌子上南慧瑶、邢开、楚恒三人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你高中群里的人说的那个九州游大佬是你吧？ 好半晌，三人中自制力比较强的楚恒率先开口。秦闪翘着二郎腿点头。这些三个人早就猜到，此时听起来也不算太惊讶。邢开依旧是有些无法相信。 所以你真是网上传言的阳神队友，那个手速达到1000的 OST 手速最高的女成员？ 秦冉把可乐放到桌子上，拿着筷子吃饭，闻言不由按着太阳穴。1000的手速你也信啊？邢开有些微微松了一口气，终于没有用那么变态的眼神看秦冉了。 嗯，杨神的手速才600出头， 正常职业选手的手速在300到400，600都已经是神仙手速了。九州游所有职业选手手速达到600的也找不够一只手的数量。 至于一千，超越六百几乎一半，这也太恐怖了。至于邢开自己，手速一百，在普通人中已经算是不错的手速了。 那你手速多少？ 身侧，楚恒也开始吃饭了。他是三人中还保持着智商的其中一个。秦冉吃了一块排骨，今天的饭菜都是楚恒一个人打的。闻言，他头也没抬，语气是一如既往的散漫。四年前跟杨飞比过，730，他的手速也是黑客练起来的。九岁时，陈淑兰手中那台老式电脑跟不上他的速度，经常他打完了一段代码，那台老人机两分钟才会完整的显示出来。秦冉就下楼找陆之行用他的电脑，没过几天，陆之行就给他找到了一堆零件，还有一本书，让他看完自己组装一个电脑。他说完，身侧正喝着可乐的邢开成功把自己呛倒了。他抬头看着秦冉，张了张嘴，好半晌吐出来两个字： 变态。 南慧瑶根本就不了解手速的界限，两人说话的时候，他就坐在一边默默喝可乐。一行人正说着，秦冉的手机响了一声，是江院长，他接起。江院长在家里，他最近春风得意，红光满面。 啊，有一个项目比赛 ,ICNE, 明年五月份。详情我会发到你的邮箱，你注意查看。 两人说了几句，江院长挂断了电话。秦冉放下手机，看向桌子上的其他三人。你们知道 ICNE 吗？邢开摇头，楚恒也微微眯了眼。 我知道。 南慧瑶抬头。 国际物理高科技创新大赛，科学界含金量最高的一个比赛，由全球十大最高级学府跟三大科研院共同举办，今年五月份就开始报名。上个月好像决出来100个团队的分赛区，哦， A 大好像有一支研究生队入选了，明年二月份国际决赛。 南慧瑶是校学生会办公室的人，京大也有团队参加，只可惜没有被选拔上。当时京大的那份资料报表是他整理的，因为涉及到他的专业，所以多看了一眼。 不过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这个？ 南慧瑶说到这儿忽然想起来。 哦，江院长是不是跟你说要参加明年五月份的集训和分赛去选拔？哎呦，大一就敢报名参加这个比赛，冉姐你果然是冉姐。 其他两个人默了一下，一言不发地看向秦冉。这个比赛都是在专业领域有了一定成就的研究生或者实验室成员才敢去报名的。今年五月份，京大报名的两个团队都是物理系的在校研究生，总共10个人，都输给了 A 大。比起秦冉的其他骚操作，南慧瑶跟邢开三人觉得江院长给他明年五月份报名倒也还算正常吧。秦冉看起来倒挺淡定的，他一边吃饭一边翻手机上的邮件。刚刚江院长只说了一句 ICNE, 秦冉没有听明白，此时翻翻邮件又听着南慧瑶的解释，他总算知道了这是个什么类型的比赛。秦冉点开江院长的头像，然后发了一句回绝的话。江院长问， 为什么不参加？ 江院长想让他明年报名参加这个含金量尤其高的比赛，积累声誉。他跟物理系一众教授都认为，秦冉现在在物理专业上的研究已经有足够实力参加这个比赛，所以准备明年五月份给他报名。以秦冉现在在京大的知名度，江院长跟物理系对秦冉的成长十分在意。尤其是秦冉不像宋丽婷那样有自己的老师，有老师给他安排一切，所以江院长跟物理系对他尤其在意，给他规划了接下来的事宜。但是他们不知道，徐校长对秦冉也有规划。 秦冉想起了徐校长几天前给他的那份研究项目，几天前就给他安排了。那天徐校长没说是什么，只让他好好看着研究。今天看着江院长发过来的关于 ICNE 的具体内容，秦冉就猜到了。徐校长手中应该有明年二月份 ICNE 的决赛名额。秦冉低头给江院长回了一句，我应该是要参加明年二月份的决赛。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